选择，我也可以给你

用小鹿在赛跑，过了一世纪生物的讯号，画一个晚上像他迷人的笑。 一句，我的安静不想打扰你，没解释非要个究竟，什么也行，什么也不行，问你是谁跟我一起。哦哦哦，保持距离，我的秩序留点小心。 我自己

雨中湿透的眼神里，隐约约才流露着伤心。 好了，也许我们该说再见了。反正这场雨也只是故事里的另一段插曲。 生活

闯荡，沿路没有指引，让我走上有四窄巷，寻梦像扑火，谁共我疯狂，长夜渐觉冰冻，但我只有尽量去躲，几多天真的理想，几多找到时沮丧，沉默去认失望，几多心中创伤，只有那梦，从前话说要如何，其实你与昨日的我，活到今天变化甚多，只有幻想，明日路终会更茫茫。

亲亲你的脸，这是否又超越朋友界限？你的妈妈总是叫你别跟我疯疯癫癫，你的朋友总问你到底是看上我哪一点，难道只凭他一张嘴 心事。

在别离，不到落幕，不会离去。

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梦难